988太平 FM101， 我是 Angela 张韶涵。 你有没有试过买二手电话用啊？而这个在网络流传的故事是同一部二手电话有关。诡异电话。小张接了一单工作，将一批二手的电子零件运到另一个乡镇的一间回收厂。小张将批货运到回收厂之后，已经接近晚上九点，就在附近的旅馆租间房休息。就在他吃晚餐的时候，不小心跌坏了自己部手机，因为担心会有人打电话找他载货，身上又带不够现金，咁啱餐馆隔离有间卖二手电话的铺头，小张就走了入去，谂住买部普通的二手电话顶住先。小张见到一部手机几新净，但系冇打价钱，就问店员几多钱啦。店员查咗记录，竟然冇任何关于呢部手机嘅记录，可能系啱啱有人卖俾二手机店，仲未嚟得切记录啩。小张就用手上有嘅几百蚊同店员买咗部手机，换上自己嘅电话卡，就翻旅馆休息。到了凌晨两点，小张熟睡的时候，电话突然响起。边个这个时候打电话来啊？小张接电话，喂，边个啊？另一边没人回应。小张问了几次，没听到任何声音，就冚了电话继续睡了。点知一放低电话，电话又再度响起，小张就好嬲咁接电话啦。喂，你系咪玩嘢啊？半夜三更玩电话？对方一直冇出声，小张忍唔住大闹几句，跟住就将电话熄机。当小张想继续瞓嘅时候，电话又再一次响起。电话明明熄咗机噶，怎会响嘅？小张开始觉得惊，他拿起电话，电话依然没人回应。小张即刻拿出张电话卡，想将电话放入柜桶的时候，电话突然间有个讯息响起。小张打开讯息，出现一行字，写住还翻部手机给我。小张吓到将部手机抌入柜桶，攞起袋就想冲出去门口，唔知点解小张点用力都开唔到房门，手机又再次响起，紧接住房里面嘅灯突然间闪下闪下，小张望到窗口处有个着住红色衫裙、披头散发嘅女鬼向住佢飘紧过嚟，小张惨叫一声。就再冇动静。第二日，小张被人发现死在旅馆的房入边。经过死因调查，证实是过度惊慌导致心脏病发死亡，即是被吓死。警方搜查房间，除了将电话卡、部手机，竟然不见了。负责调查的陈 Sir 根据线索查到二手手机店，负责的店员就说当日小张是买了一部手机，但部手机没有任何记录，问完所有店员和老板，全部都没有印象有收过这部手机。怎会有部手机在柜桶里的？谁个做事够没有手尾啊？老板查看柜桶的时候找到一部手机， 就是这部手机了。 负责买机给小张的店员惊恐地叫出来， 怎会在这里的？ 陈 Sir 立即派人将所有店员和老板带回警局问话， 但是查了几日都没有头绪，似乎又好似唔关二手手机店的事。当晚大约凌晨两点，陈 Sir 仲喺警局，部电话突然响起，吓咗陈 Sir 一跳。陈 Sir 攞起电话，明明冇开机，又冇电话卡，电话点会响起嘅？陈 Sir 接听电话，对方依然冇出声。陈 Sir 表明自己是警察，电话就突然间断线。之后电话银幕就出现几个字：还翻部手机俾我。陈 Sir 虽然好惊，但系查案心切都唔惊得咁多，立即拆开部手机，抄低所有手机资料。第二日朝早就到电话公司查下系边个买过呢一部手机。陈 Sir 查到部手机同三年前一宗奸杀案有关。当年有个年轻貌美的女子同男朋友闹交，一个人走咗落街。她一直睇住电话，等紧男朋友打翻俾佢，同佢道歉。冇留意到自己行入咗一条后巷，被一个变态色魔睇中，喺后巷被先奸后杀，身上所有财物都被偷走。不过奇怪嘅系，大案好快就捉到凶手，因为凶手系自首嘅。个凶手声称自己一直被死者嘅手机铃声骚扰，而且死者唔止一次出现喺凶手面前，要凶手俾翻手机佢。凶手吓到自己走到警局自首。警方上到凶手屋企都找不到凶手口中的手机，而凶手变得痴痴呆呆，亦都闻不到什么，所以就不了了之。陈 Sir 拿着部手机来到个女死者的墓前，将手机归还。手机瞬息响起，出现两个字：多谢。陈 Sir 膜拜完之后就离开。不知过了几耐，另一个城区，一个男子走到一间电话店，见到一部好新净的二手电话，就问店员几多钱啦。店员查一查记录，竟然冇呢部手机嘅资料喎。就咁，个男仔就用咗几百蚊买咗嗰部二手手机。手机再次响起，屏幕写住：还翻部电话俾我。你买二手物品的时候，会不会都问一下个物品的来历的？不过应该不会那么好彩，买到些不应该拥有的东西。 九八八坚持好音乐好内容。你好，我是 Ribbon 黄若曦。